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6，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29号，星期日，机动车不限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服贸会下周四开幕，大会将会发布30多项报告。 京城京市下周早高峰或提前到6:45，持续时间延长1小时。 LED 的折扣券又来了，节能周期间呢，北京再推出10万只 LED 灯。 国内方面将关注郑州全域转为低风险区，公共服务场所将有序恢复营业。 要警惕孩子的开学焦虑症，家长多倾听。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将关注，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溯源调查报告，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表示，美方搞政治溯源没有出路。 8点10分，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东京残奥会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队收获11枚金牌，强势领跑奖牌榜。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下周四，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就要在北京召开了。今天头条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服贸会。 昨天呢，记者从服贸会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论坛会议活动基本确定，将举办5场高峰论坛、193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以及8场边会。 根据这个服贸会执委会会展活动组这个会议组组长呢张浩成介绍，5场的高峰论坛呢，是由商务部、工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等举办的。高峰论坛分别围绕着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开放合作、数字生态、振兴世界旅游等开展交流研讨，对于全球服务贸易的战略性、结构性问题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同时，紧扣大会主题，围绕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策划举办相关的论坛。 据了解，服贸会还将发布30多项报告、标准及指数，并将在物流采购、粮食供应链、金融、中医药、生态环境等行业成立国际公共采购联盟、粮食供应链联盟、全球金融监管联盟、国际中医教育联盟、生态可持续发展联盟等10多个联盟智库及平台。 昨天呢，记者还从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的这个组委会了解到，在即将举行的专题展上，那各银行和保险机构将会纷纷带来创新产品和服务。展会呢，现场还将会开通一条数字人民币大道，让观众现场体验到数字货币的便捷购物。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区10号馆、11号馆举办。本届展会以绿色北京、开放金融为主题，设置了总部金融、国际金融、两区金融、数字金融示范区、科创金融等8大展示主题。其中备受关注的数字人民币将在服贸会召开期间亮相数字金融嘉年华活动。丰台区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将联合6大行及蚂蚁、腾讯、京东、华为、紫光、国威 等机构联手打造数字金融示范区，活动现场还将开通一条数字人民币大道，打造文创、无人超市、移动便利店、公益美术品、畅销书籍、劳斯号等消费场景，让观众现场体验数字货币，便捷购物，以趣味性、互动性和体验性提高大众对数字人民币的认知度。在金融科技应用上，更多创新场景紧贴民生，比如招商银行将带来 3.0 Plus 网点，这一全新网点通过用户体验地图的分析方法，采用科技加人文的设计语言而建成。厅堂采用多功能组合设计，智能设备、电子屏等设施嵌入造型包装或家居设计，全面提升客户体验与员工体验。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将展示金融加生活生态圈建设的重要成果——邮储食堂。通过现场互动体验屏，参观者可以了解邮储食堂的热门商品。微众银行是首家参展服贸会的互联网银行，在展会现场将特设充满未来科技感的数字光影展台，展示微业贷等明星线上金融产品，观众可以亲身体验从申请到审批的智能流畅流程。而作为行业的第三代金融云，京东金融云将以智能客服为切入点，带来全量的金融业解决方案，智能柜员矩阵，依托多模态、情感智能、智能打断等一系列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包括自主应答、主动服务、智能工作台、客户洞察等全流程服务。参观金融服务展的观众可以在服贸会数字平台注册登录，通过预约购票窗口选择专业日或公众日购票，绑定个人信息并填写健康筛查表后，系统将进行审核，预约日前一日短信通知审核结果。 另外，在即将开幕的2021年服贸会上，快递企业将组团参展，亮相供应链与商务服务专题的快递服务展区，无人机、无人车、自助计件机等智能新设备和新技术将现身展区，参展者呢不仅可以一睹真容，还可以和他们零距离互动。快递企业还将在现场发布一系列新产品、新服务。 据了解呢，届时中通快递将会把无人机带到现场，通过电脑模拟飞行，让参观者呢现场感受到无人机的魔力。菜鸟网络研发的自助邮寄机也将会亮相展区，用户呢通过邮寄机就可以完成实名认证啊，包括这个称重的计费、在线的支付、包裹的这个存储等等，都等等这些这个邮寄步骤，实现寄件全流程的自助化。 嗯，需要提示您的是啊，服贸会将在朝阳区国家会议中心和石景山区首钢园区举办。交警提示，首钢园区周边停车资源有限，建议观众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可以乘坐地铁六号线至金安桥站下车，再换乘摆渡车前往，或者乘坐地铁一号线至古城地铁站下车之后再步行由首钢南门进入。 哎，驾驶私家车的朋友呢，前往这个首钢园呢，可以呢由这富石路行至金安桥出口下桥进入辅路，再经北新安路右转进入石景山路，掉头进入 P4 停车场。另外呢，服贸会期间除了持有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专用车证的车辆之外，在会场附近还会有不同时间段的这个禁行规定，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提前关注路面情况。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事，这两天呢，北京市中小学生都在陆续返校，下周陆续开学，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将有所增加。北京市公安交管局预测，从下周开始，工作日的早高峰将从7:30提前到6:45，持续时间比8月份将延长一小时左右。 另外呢，从今天也就是8月29号开始，地铁一号线与八通线将会实现跨线运营，乘客在四惠站和四惠东站呢不需要换车，就可以一趟车坐到底了。 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了解到，针对个人业务中柜面办理耗时较长的各代结清证明和资信证明，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推出手机银行办理新模式。客户不用前往营业网点，只要打开手机银行，简单几步便可轻松完成下单。 此外呢，对于部分需要去房管所办理住房解押登记啊，这个急需开立个人贷款结清证明的客户呢，工行也推出了线上办理，通过手机银行开立个人贷款的结清证明，相关信息就可以发送到客户的邮箱，证明文件开具会更加的高效安全。 今年6月，北京市首次面向全市居民家庭试点推广 LED 灯，每户最高补贴150元，市民可以登录电商平台领取7折消费券购买 LED 灯。在今年节能宣传周期间呢，本市将再次采用电子消费券的形式推广活动，期间预计推广10万只 LED 灯。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LED 灯具有节能环保、寿命长、适用性强、稳定性高、响应时间短、多色发光等特点，是新一代照明光源。与普通节能灯相比，节电率约50%；与白炽灯相比，节电率约75%。不仅省电，更节约电费。这次北京市发改委与苏宁易购、京东两家电商继续合作，开展 LED 灯促销活动，引导和鼓励更多居民家庭使用 LED 灯，助力节能减排。实名认证的消费者可以登录苏宁易购 APP， 点击首页北京 LED 消费券专区入口领取消费券，领取成功后可在我的优惠券中进行查看。实名认证的消费者登录京东 APP， 按照首页家装分会场、家装建材超级品类日7折北京LED 灯消费券顺序点击页面领取消费券，消费者可以在 LED 消费券领取页面直接选购，或者在我的优惠券中找到 LED 消费券，点击后进入补贴产品页面挑选，结算时勾选 LED 消费券即可抵扣补贴金额。需要注意的是，收货地址必须在北京，每张消费券只能使用一次，不找零，限本人使用。此外，苏宁易购、京东两家电商都实行零门槛免运费服务。值得一提的还有，活动在现有 LED 球泡灯、LED 台灯、LED 平板灯、LED 灯盘灯板基础上，增加了 LED 吸顶灯、感应灯等品类，并陆续上线。未来，北京市发改委、北京节能环保中心还将在试点基础上总结经验，逐步丰富产品类型，扩大推广渠道，持续面向全市居民家庭进行推广。 再来关注，2021世界 5G 大会将在8月31号到9月2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开始举办。 据介绍，2021世界 5G 大会由论坛、展览展示、 5G 应用设计接榜赛等组成。开幕式主论坛、11场主题论坛组成的各会议论坛，将勾勒出 5G 全面落地消费市场及行业领域的全场景进展，重点诠释热点垂直行业与通信行业的深化协同。 同时呢，大会期间将会隆重推出 5G 10大应用案例，展现 5G 科技创新赋能社会进步的成果，助力推动 5G 示范应用场景的复制与推广。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疫情。昨天呢，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疫情风险等级调整及封闭封控区域解除的通告。从昨天中午12点起，郑州全域转为低风险，封控场所也全都清零。 同时呢，郑州全市的居民小区继续落实查验健康码措施，各类公共服务场所，包括商场、超市、餐厅、理发店、旅游景点、影剧院、网吧、 KTV、 游乐厅、洗浴中心等场所，在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之下，有序的恢复营业。 另外，郑州市全市中小学9月15号以前不开学，条件具备之后，由市统筹安排，区县主导，学校一校一案，分期分批分类，错峰错时错区域有序开学。 那么开学季呢也来临了，有的孩子啊却变得不愿意和家长沟通，爱发脾气，不想上学，容易哭。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赵方全提醒啊，当前呢，这个抑郁症的发病率在逐年上升啊，发病年龄呢也呈现出了低龄化。家长千万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这就是孩子娇气而一味的训斥。 赵方全提示，如果发现孩子有抑郁倾向，不要拖延，应立即就医。家长要及时关注孩子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多倾听，多开导，多和孩子沟通。青少年也要注意自我调整，放松是应对压力的最好方式，瑜伽、听音乐、冥想等都是不错的放松选择。 另外呢，家长朋友和小朋友呢都要学会去接纳负面情绪，多和他人沟通，合理的把情绪表达出来才是上策。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崔铁凝，今天为大家讲述我国航天发动机之父吴大观为国筑新的故事。组建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机构，领导研制我国第一型喷气发动机，创建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主持建立航空发动机研制第一套有效的规章制度，主持编制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研制通用规范。吴大观一生的奋斗历程和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许多个第一联系在一起。1916年，吴大观在西南联大上学时，每当刺耳的防空警报声骤然响起，大家就不得不跑到山上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对此，吴大观悲愤交加，立志航空报国，便向学校申请从机械系转学航空专业。毕业后，他又主动选择到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工作，从此与飞机制造结下不解之缘。1944年，吴大观被选送到美国深造，在美国，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喷气式发动机，这让他兴奋不已，也让他心中研发国产发动机的信念更加坚定。1948年，吴大观从国外学成归来后，到北大教书，后来他带着妻女辗转来到解放区，在他心里唯一的愿望就是投奔共产党解放区，希望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从此，吴大观走上了创建与发展祖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家资金短缺、国外技术封锁、技术力量薄弱等重重困难，吴大观受命在沈阳筹备组建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一切从零起步研制航空发动机。当时设计团队里大部分人学的是活塞式发动机专业，而对喷气式发动机了解甚少。下班后，吴大观就在自己家办补习班，耐心地为技术人员讲解国外技术。他还在每份外文资料上都写下详细的汉语注释，方便大家尽快悟透技术原理。就这样，吴大观带领团队日夜艰苦攻关。1958年5月29日，我国首台喷气式发动机喷发 1A 研制成功。一个多月后，我国首架喷气式战机歼叫1搭载着喷发 1A 飞上蓝天。从此，我国有了自己造的喷气式航空发动机。有了自己造的喷气式航空发动机，吴大观还要探索中国人自主设计的喷气式航空发动机，为我国的战鹰装上一颗强大的中国心。在研发发动机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办公室的灯光常常是彻夜通明，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也从未动摇，推动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发动机设计与试验标准八大本，建立了第一部航空发动机研制国军标等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带领团队先后攻克了114项关键技术难题，为后来昆仑、太行等发动机的成功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1977年底，快62岁的吴大观从沈阳606所调到西安430厂， 它将62岁当作26岁来用，如同一台发动机一样高负荷高效率运转，技术上精心指导，工作上严格要求，学习上分秒必争。即使1982年离开一线岗位，他依然觉得有看不完的书，学不完的技术和做不完的事。5年里，他钻研新技术，写下100,000字的笔记，总结了几十年的工作心得，尽心竭力为航空发动机事业思考谋划。82岁时，他还归纳总结了11条我国航空工业需要统一的认识问题。84岁高龄，仍然撰文分析国内外飞机发动机研发的经验教训，阐述飞机发动机预言的重要性。在事业上，吴大观坚持初心，为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在理想追求上，他也一直秉持着跟党走的初心。自194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始终坚守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从1963年开始，除正常交纳党费外，连续46年，他每年都多交纳党费，累计11万多元。2009年3月18日，吴大观因病逝世，享年93岁。临终弥留之际，他让老伴儿把10万元积蓄拿出来，帮他缴纳最后一次特殊党费。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北京时间的早上7点56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工，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应该说大部分时间以晴为主，光照呢比较好。这种条件下呢，紫外线也比较强。今天风力呢也不大，气温呢是缓慢上升，现在看最高气温呢有29度左右，比昨天最高气温呢28.6度呢略有偏高。但是呢空气湿度比较大，在中午前后啊闷热感会比较明显一些。总的来看吧，今天白天的天气啊是比较适宜出行游玩还有户外活动的，但是呢要注意遮阳防晒。那么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在西部北部山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这个降水量啊分布不均，目前来看呢应该都是小雨量级，但局地呢会有降比较明显一些。那么平原地区还有城区呢不会有明显降雨。那么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0度左右，应该说夜间天气啊比较凉爽舒适。但是在山区活动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防雷防雨。那么明天就是下周一了，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啊，下周啊大部分时间呢都是晴天或者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有时候呢会有一些弱的降雨。预报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到31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到21度。总的来看吧，下周的天气啊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啊没有太大的影响，主要是这个降雨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吧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谢谢黄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低层短波扰动过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再来关注一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您登山。 再来看洗车指数，今天有雨，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20段，我们稍后见。 行随心置贷个人消费贷款，贷款额度最高30万，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手续简便，贷款年利率4.35%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纯信用，随心贷。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溯源调查报告，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表示，美方搞政治溯源没有出路。 美军发动空袭，宣称袭击 ISIS 分支的呼罗珊省一策划者。 大约在8点1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服贸会将举办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推动世界旅游经济复苏。 冬残奥会第4个比赛日，中国队收获11枚金牌，强势领跑奖牌榜。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昨天，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溯源调查报告发表谈话。他指出，近日美国情报部门炮制所谓的溯源问题调查报告，这份所谓的报告呢，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政治报告，虚假报告，毫无科学性和可信度。美方还发表声明，对中国进行污蔑攻击，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我们多次重申，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但美国罔顾科学和事实，执迷于政治操弄和情报溯源，他们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却一再编造谎言，对中国进行抹黑指责。他们的目的就是借溯源问题向中国甩锅推责，散播政治病毒。美国动用情报部门搞溯源，本身就是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铁证。 马昭旭说，美方指责中国在溯源问题上不透明不配合，这完全是睁眼说瞎话。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全球溯源合作，本着科学、开放、透明的原则，先后2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病毒溯源研究。今年初，国际和中国权威专家组合联合调查组在华进行了为期28天的考察研究，并发布了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权威、专业和科学的结论，为全球溯源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我们始终支持并将继续积极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搞政治溯源。 嗯，在溯源问题上不透明、不负责、不合作的恰恰是美国。美方至今拒绝回应国际社会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200多个海外生物实验基地等等的这些合理怀疑，试图掩盖真相、逃避责任。美国有责任和义务给全世界一个交代。 马昭旭强调，美国在溯源问题上搞政治化不得人心，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80多个国家以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发表声明或照会等方式反对把溯源问题政治化，要求维护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提交反对溯源政治化的联合声明。中国超过2500万网民联署公开信，要求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这些都反映了人们的正义呼声。 我们常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在此也正告美方，搞政治溯源没有出路，立即停止毒化国际溯源合作氛围，破坏全球团结抗疫的行径，回到科学溯源合作抗疫的正路上来。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新冠病毒溯源理应由科学家通过深入研究得出结论，任何将这个问题政治化的行为都令人深感遗憾，并将损害全球抗疫合作大局。 古普塔说，新冠病毒溯源需要由科学家尽早、持续、深入地进行调查，鉴于有大量的证据需要收集筛选，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应该受到任何干扰。而美国情报界出面进行病毒溯源，其本身呢，就是把这一问题，这个科学问题政治化，拖延和干扰了科学家们的病毒溯源工作。 古伯塔认为，美国此举目的在于试图继续维持他抹黑中国抗疫的叙事。一直以来，一些美国媒体和政治领导人都在围绕他制造舆论。考虑到西方媒体的优势地位，他们或许认为美国情报界调查报告可为美方这一叙事供养续命，继续对中国施压。 那古普塔指出，在新冠疫情仍然在肆虐的背景之下，国际社会最需要的就是团结协作、合力抗疫。但是疫情爆发以来呢，这个病毒溯源被政治化，戴口罩、打疫苗也被政治化，这严重影响到了全球加强公共卫生、多边合作的政治基础。 古普塔对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严防严控、普遍接种疫苗的抗疫政策深表赞赏，这是一条保护人类生命的路线。他认为，中国的抗疫方式将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典型案例，值得未来深入研究和学习。 莫德纳疫苗西班牙生产商近日表示，混入异物的新冠疫苗只送到了日本，而且呢，这家企业的说法呢，疫苗中混入的这个微粒物质不影响到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 莫德纳疫苗由美国药企莫德纳公司研制，西班牙罗维制药公司是生产商之一。依据两家公司签署的合同，位于马德里郊区的一家罗维工厂负责莫德纳疫苗的最终灌装，疫苗原液由一家瑞士公司生产，最终成品供应美国以外的市场。 那么这个罗维制药公司呢，发表声明说，问题源头可能出现在工厂的一条生产线上，公司正在与卫生部门合作，就此展开调查。据了解，混入的异物呢，呈现出颗粒状，对于磁铁是有反应的，初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金属颗粒。日本已经决定暂停使用163万剂莫德纳疫苗，这些疫苗呢，目前已经被分发到了全球863个疫苗的接种点。 再来关注越南卫生部27号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越南当天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2920例，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越南卫生部表示，新增确诊病例当中只有19例是境外输入病例，其余全都是本土病例。其中，本轮疫情震中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当天报告新增5383例的确诊病例，邻近的平阳省新增4187例。 越南首都胡志明市7月9号起实行最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限制市民出行、暂停非必要服务和大部分公共交通等。这些措施呢，将持续到9月15号。另外，7月26号起，胡志明市市民每天晚上6点到第2天早上6点不能外出。 另外呢，根据了解，越南的这个疫情采购和接种计划推进的较为缓慢，目前呢，完全这个全城的疫苗接种人数只占到全国人口总人数的大约2%。 我们再来关注阿富汗局势。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无人机当天在阿东部南格哈尔省对一名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的策划者实施空袭，初步迹象表明目标已经被打死。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外26号发生了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袭击造成美军13人死亡，18人受伤。美国认为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实施了袭击。总统拜登随即要求军方制定计划打击该组织头目和设施。 美国总统拜登今年4月宣布驻阿美军5月1号开始撤离，9月11号起完全撤出。7月，他又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于8月31号结束。 另外呢，美国政府27号表示，美方不给予以任何形式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表示过，美国将会与其他国家商量为承认塔利班政权或者与其合作设定严苛的条件。 数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塔利班希望撤军国家在8月31号完成撤离任务之后，保持各自使馆开放。这些官员说，美方内部正在讨论是否继续在阿富汗派驻外交人员，可能会在下周初撤军完成前宣布决定。 塔利班本月15号进入并且控制喀布尔，承诺组建一个能够得到各方承受的或者接受的包容性政府。塔利班正在与阿富汗各方就组建政府协商。 法国和西班牙政府27号分别宣布，他们已经结束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撤出各自公民及相关阿富汗人的行动。 法国国防部长帕利说，法军撤走了大约3000人，包括2600多名阿富汗公民。撤离人员还包括阿富汗、法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等等这些使馆人员。目前呢，出于安全的考虑，驻阿大使呢将会暂时在巴黎开展工作。 同一天，西班牙也完成了撤离任务。西班牙以17架次航班撤出了2206人，其中大部分是曾经为驻阿西班牙军队和大使馆、欧洲联盟机构以及美军工作的阿富汗人。另外，丹麦、比利时和波兰等国此前也已经完成从阿富汗撤离行动。 美国总统拜登27号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贝内特举行会晤，讨论伊朗核问题和两国安全关系等议题。 拜登称，美已承诺确保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美方正优先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伊核问题。如果外交途径失败，美方准备转向其他选项。贝内特表示，以美已经制定一项全面战略，目标是停止伊朗的地区侵略，并永久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双方会继续就此展开讨论。 据了解呢，支持贝内特今年6月就任以色列总理之后的第一次正式出访。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主政期间呢，与美国民主党的关系比较紧张，贝内特这访的目的呢，就是要这个修补以方和民主党的关系。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会谈今年4月6号开始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讨论美国和伊朗恢复履约问题，迄今已经举行6轮会谈。以色列反对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称伊朗企图发展核武器。伊朗坚称其核相关活动是出于和平目的，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现在水军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号称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45，中国队以七战七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先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早上的8:14，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进入到旅游资讯，我们来关注从夏季到秋季，摩托车骑友结伴到山区骑行郊游增多。八月中旬以来，交管部门组织各郊区交通支队对全市山区景区周边道路加强管理和安全宣传。昨天，昌平交通支队在昌治路进行集中专项整治，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制作宣传单和展板，倡导骑友文明驾驶。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惯走的路线，风景很好，但是路窄弯多啊，沿途一定要注意安全。 上午9:30，昌平区小雨连绵，在昌治路湖庄路口以北，一支摩托车骑行队迎面驶来。交警将车队引导到宣传展板前进行检查，并发放文明骑行提示单和擦拭头盔上雨水的毛巾。骑友们说， 绕一圈深山林水库，平时出门注意佩戴好头盔护具，遵守交通规则，降低车速，慢慢走， 正常骑行，别越黄线，该避让避让。 夏季到秋季，摩托车骑友结伴到山区骑行郊游增多，有些摩托车超速逆行，扰乱正常交通秩序和当地居民生活。路边的自行车骑行爱好者李先生有切身体会， 尤其是急转弯呀，还有一些这盘山道啊，都是有安全隐患的，可能是拉风一点，有时候车队发动机的声音啊弄得比较大，通过一些教育宣传，一些这个实力的去警示啊，能够提升大家的安全意识。 出示一下驾驶证行驶证， 你们在踏板之前又加了一保险杠，又加了两个灯光。 一个多小时的执法中，交警对大约60名摩托车骑友进行检查和宣传教育，查处常见违法行为15起左右，主要集中在基建和车辆改装和个别的不文明驾驶行为。昌平交通支队马池口交通大队政委石小平介绍， 车辆出厂本身是经过安全技术多次试验的结果，加装任何机件可能都对车辆的稳定和平衡产生影响，尤其是加装灯光会使对向来车的人产生眩晕感，形成直接危险的，都是法规明令禁止的。现有的规定是要求2日内恢复车辆原状，7日内到执法站处以500元人民币的罚款。 交警提示广大摩托车骑友，骑行前请提前了解道路和天气情况，不驾驶非法改装车辆，杜绝酒后驾车、超速、逆行超车等严重违法行为。 好，我们再来关注服贸会的消息。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在北京召开。在服贸会期间呢，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将会主办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及2021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这次大会呢，是本届服贸会唯一由国际组织主办的高峰论坛，通过全球旅游业的这个交流和分享，为振兴世界旅游、赋能城市发展、发挥国际组织纽带和平台发生作用。 进入今年，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逐步强化，特别是新冠疫苗的广泛接种，多数国家的国内旅游市场开始恢复，部分国家开始采取阶段性边境开放政策，全球旅游复苏看到了希望。旅游业是世界经济的风向标，率先实现旅游业的复苏发展，成为很多国家和城市推动疫后经济复苏的重要举措。 这次会议的主要活动呢，包括开幕式、特别论坛、全球视角、主旨演讲、研究成果发布、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对话、论坛等7个部分。这次大会将会通过技术支持实现会议的语言覆盖中英法西俄5种语言，并且呢，通过线上的直播平台面向全球，特别是联合会78个国家和地区、150多个城市的200多家会员单位开放。 这次大会，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将结合最新时代背景及旅游业发展趋势，再次发布最新研究成果，包括《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0》《世界旅游城市未来发展议程2021至2030》等。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近期由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全新升级的旅游专列即将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为旅客朋友提供星级酒店的管家式服务。 自1999年开始，新东方快车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高品质旅游列车之一。 近期乌鲁木齐集团公司对新东方列车进行了升级，采用 25G 型客车改装而成的全新车体，精心打造的车内设施为旅客带来更加美好舒适的出行体验。 那么这车厢长什么样呢？给您说一说哈。升级版的新东方快车共18节车厢，包含8节金钻车厢和10节蓝钻车厢。每节呢八节金钻车厢和十节蓝钻这个车厢哈，每节金钻车厢呢载客量是大概是八个人，每节的蓝钻车厢载客量28人。车厢 WiFi 覆盖啊，设有这个充电插座、双人床，还有书桌、衣柜、保险箱、独立卫浴。车窗呢还设有景观大窗，一路随着我们的列车的开动，能看到沿途美景。 新东方快车有哪些亮点呢？全新升级后的新东方快车密闭性、减震性大幅提高，空调系统噪音更小，并设置风量调节开关。另外呢，新东方快车行程选择丰富，设计了大美南北疆，也就是新疆环线，还有丝路探秘、乌鲁木齐至西安等多种旅游线路，满足旅客多样化的需求。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东京残奥会哈。昨天也就是28号，东京残奥会是第四个比赛日，中国队在举重、游泳、田径、乒乓球等多个项目当中收获了11枚金牌，强势领跑奖牌榜。短短4天内，中国残奥代表队的金牌总数已经突破30枚了，金银铜全部加一块突破了20枚。那目前呢，中国队共获得30枚金牌、21枚银牌、26枚铜牌。 昨天东京残奥会乒乓球项目迎来首个金牌日，在男子单打 TT3级比赛中，中国队选手冯潘峰以3-2战胜德国队选手夺冠。中国名将刘静在乒乓球女子单打1-2级决赛中以大比分3-1战胜韩国选手，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 再来看举重赛场，中国选手谭玉娇在举重女子67公斤级决赛当中尽显霸气，作为世界纪录和残奥会纪录双纪录保持者，三次试举重量呢都超过了其他参赛选手，且都全部挑战成功。最终呢，她是以第三把133公斤的成绩强势夺冠。 昨天第四天的场地自行车比赛全都结束，混合750米团体争先赛中，由李章玉、赖善章、吴国庆组成的中国组合获得一枚宝贵的银牌。至此，东京残奥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全都结束，中国一共获得1金2银3铜。中国选手李章玉目前已经斩获1金1银1铜，接下来他还将参加公路自行车男子个人计时赛 C1级的比赛，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在不久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天津运动员朱雪莹在蹦床女子网上个人决赛当中不畏强手，顽强拼搏，勇夺冠军，实现了天津蹦床项目奥运会金牌零突破。昨天下午呢，朱雪莹向天津市体育博物馆捐赠了自己的奥运金牌和领奖服，体育馆则向朱雪莹颁发了形象大使证书和捐赠证书。 朱雪莹成为首个捐赠东京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并表示捐赠金牌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奥运金牌，传承奥林匹克精神，同时呢，也希望把这份荣誉贡献给培养他的天津。 再来说一说文物保护方面的消息。近日呢，第九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经市政府审议正式公布，46处文保单位上榜。另外呢，有4处与现有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合并。至此呢，北京市市级文保单位一共是255处。 46处新增名单中，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占比大幅提升，重要革命文物成为新亮点。其中呢，既有五四运动和129爱国运动历史见证地北师大旧址，也有李大钊、高君宇、马骏烈士墓等革命纪念设施。既有反映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伟大历程的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还有陶棚村抗战时期旧址等革命旧址，又有见证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大史实的13陵水库纪念碑。 新一批市级文保单位丰富和填补了从新石器时代直到各个历史时期文明演进的序列中的缺环，使北京的历史发展链条更加完整。46处新增名单当中， 古遗址、古墓葬共八处，那么都是为近年来啊重要的考古新发现。比如说，陆县故城遗址是通州区迄今为止最早的发现的古代的城址，也是研究汉代郡县制的一个重要的实证。 新增市级文保单位中，东城、西城、海淀、房山四个文物大区继续领衔。其中呢，东城区有七处，西城区十一处，海淀区八处，房山区八处入选名单，占比超过新增总数的三分之二，更凸显了中轴线申遗、三条文化带建设、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重点文物工作。 那文娱方面，我们再来关注27号晚间呢，微博平台通报已经与明星赵丽颖、王一博双方的工作室就粉丝引导管理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约谈。那么站方认为啊，作为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对粉丝的行为应当负有引导责任和约束的义务。但是近期呢，双方工作室都没有能够及时有效的引导和应对粉丝的不领进行为，致使粉丝出现了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的拉踩互撕等现象，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站方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明星经纪公司进行了警示和沟通，一是传达了中央网信办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文件要求，二是强调了主管部门要求网站平台对明星及经纪公司、粉丝团、后援会等网上行为的管理责任。 第三呢，是要求明星及经纪公司加强对于粉丝群体的正面引导和约束能力。第四是要求明星及经纪公司对有恶意行为的非官方粉丝组织和非理性行为要主动的报告平台，并且配合平台管理，要敢于发声，敢于维权，绝不能够视而不见，任由事态发展。 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通知明确要求取消所有涉明星艺人或组合的排行榜单。微博表示，他们第一时间按照通知要求部署落实，全面下线相关明星排行榜单，总计调整超话名称2558个，相关规则调整和处置行动也通过微博社区管理员公告进行了公示。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哪吒闹海特种邮票发行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是中国第一部宽银幕的动画长片，在国内外各大电影节上都获得过很多个奖项，称为这个经典中的经典、中国文化的传世之宝等等。动画哪吒闹海特种邮票呢，昨天发行了，一共是6枚，全套邮票面值6.4元，计划要发行690万套。 六枚邮票采用6种色调，分别展现了动画中哪吒出世、童年游趣以及擒拿敖丙、斗战龙王、哪吒重生、定海安民这6个故事情节。整组邮票的色彩特征鲜明，却又连贯成系，整体设计呢更借鉴中国电影当中的还有这种蒙太奇的表现手法，将不同时间场景镜头画面重组拼接，使静止的邮票呈现出完整的动画情节，还原了很多人心中珍贵的童年记忆。哪吒不畏权威的可贵精神跃然呈现于邮票之上。 好，我们再来关注展览方面。知者窗户国家博物馆第二届工艺美术作品邀请展目前正在国博展出，并且将会持续到9月24号。展览由国博和中国美协共同主办，展出中国美术家协会向全国征集遴选和特邀的近270组作品。 展出的工艺美术作品坚持心手合一的创作理念，关照栖居地环境和民族习俗等特质，融合新技法、新材料和新创意，既注重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发展，又注重现代美学的艺术表达，诠释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包括雕刻、漆器，还有纤维工艺、玻璃制品、传统金属工艺等多个门类。 好，北京时间的8:28，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我们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今天的故事呢，都是和传统文化有关的。首先为您介绍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叫做盛国生，北京市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首席艺术家。从1975年至今，这44年时间里呢，他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北京曲剧上。他说自己的经历很坎坷，这是为什么呢？一起来听故事。盛国生愿与北京曲剧并古。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这段音频资料是由北京市曲剧团在2013年创排的新编历史剧《黄叶红楼》的片段，讲述了曹雪芹先生晚年居住在香山脚下的黄叶村十年创作《红楼梦》的故事。在剧中，曹雪芹的扮演者盛国生老师的表演，把曹雪芹先生创作的艰辛和晚年的落寞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现场观看时，记者多次流下眼泪。因此，记者也想进一步了解盛老师和北京曲剧的故事。 盛老师，您今年58岁， 对，我已经快59了， 但看着一点都不像，气色特别好，而且眼睛炯炯有神。 哎，其实我呢是这样，现在也还在舞台上，又是在教学，所以事情多呢，他老是一天绷着那个神儿，这就是也是一种精神支柱，在支撑着我这样。哎呀，也真巧哎。今天是4月7号，对吧？ 对， 我们是1975年4月7号入的学。 2019年4月7号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丰台区马家铺东路海沪西里30号的北京市曲剧团，见到了国家一级演员盛国生老师。巧合的是，采访当天刚好是他的入团纪念日。1975年的4月7号，盛老师正式进入了团代班，那年他才14岁。截至2019年的4月7号，盛老师已经做了44年的曲剧人。 我们那会儿是属于曲剧团代班，到学校去招生去了。那会儿叫工农兵学员，我是北京怀柔人，而且是纯纯粹粹的农民。在这个学校上学，我才初一嘛，然后班主任说：“哎呀，你中国生，你去报一下名。”然后就考唱一段戏。 是在学校也会经常参加一些活动吗？老师知道您会唱？ 是，那会儿也是班里边演一些节目嘛。记得那会儿班里选了一段沙家浜里边的唱那个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郭建光的领唱，然后底下呢有合唱的，那我是那领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啊，然后底下我们全班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结果我第一次考试，哎，就是唱的这一句。哎呀，行了，等着复试吧。然后练了一些歌，复试啊什么的，所以就考进了。 当年北京曲剧和曲艺都在一个团，共招了70多个学生。进团后，他们要先学单曲儿、岔曲儿，还有器乐等等。学了一年多，盛国生老师就被分到了曲剧班，由此他开始苦练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等基本功。 他那边那时候我跟好多老师都学过。当然都已故了啊！你要跟王孟超老师学岔曲儿啊，还是学牌子，都是一句一句的。那会儿因为我家在怀柔嘛，一个礼拜或者半个月、一个月都回不了家。王老师呢，也经常不回家，礼拜六日的。哎，那我就跟他学，有的不会了，王老师给我说说。 您好学？ 我确实好学，因为我那会儿在班里算小的，什么都练。 作为北京唯一的地方戏，北京曲剧说的是纯正的北京话， 唱的是北京的音儿，演的是北京人的事儿。从1952年老舍先生为北京曲剧写下第一个剧本《柳树井》之后，一批曲艺界、音乐界和话剧界的前辈都投身到曲剧队伍当中，创作改编了一批曲剧剧目。盛国盛老师当时是年龄最小的演员，虽然好学好问，遇到心仪的角色也毛遂自荐，不过他并没有挑大梁的机会。 我呢比较小，也顾不上我，就是全是跑龙套，没事缺打乐，那我就干那个。学我是非常用心的，我也把裤子打漏了，没练多久跟着就上戏了。说实话，虽然说我干了打剧了，可是我看我们同学包括老师在台上演呐唱，心里还是挺痒的。 嗯， 后来呢，曲剧团恢复一些老戏，特别是杨大伟、小白菜。那我呢，在那戏里边呢，我是打大锣。结果有一次呢，正好演钱宝生这老师彭老师，我跟彭子富老师也学过。他有一个别的戏叫《王罗湖抢亲》，也是我们团的保留剧目。他演那个了，那这戏这个钱宝生呢，就哎呦这谁演的什么？到那会儿我就邀请去了，我就请战去了，我还就真演了。但是打击乐呢，打击乐呢怎么办也没人，我是一边打击乐一边这个演的戏，正好就是钱宝生的戏，基本集中有两场戏。这两场戏呢，他恰恰他在台上没有打击乐，我在演出之前我都穿好了我的钱宝生的这服装。然后看木剧哇一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来几台烫，把大锣搁那啦，跑上场门去，上去演，演完唱，唱完下来，接着在乐队里边。 就这样，盛国盛老师边打边唱了近10年，积累了不少经验。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流行音乐在国内发展起来，传统戏曲受到冲击。为了迎合社会大环境，当时已经跟北京曲艺团分开的北京曲剧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成立电声乐队。 在那会儿呢，曲剧演出特别少，它又有场次的这个和经济的指标，那基本上就靠我们电声乐队这一个组织，然后全国去演出去。那会儿我是这个队里边的电声乐队队长，然后又是主唱又是鼓手，包括联系业务打地都是我打的。我给你学学我们的演出的那种阵势啊。你说曲艺团演出中间我们要介绍乐队的，介绍到我这儿了，我们的鼓手盛国盛我来段 solo， 咚咔咚咔滴个咚滴个咚，就打打打这个那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然后他这个鼓打的好不好？好，告诉你们，他不但鼓好，他还能唱。然后我就接着唱。请你暂时借我一点爱，咚哒个咚咚哒，就是这一层的。唱完了之后，唱京剧，把那个杨子荣的这《打虎上山》给扒下来了。这个歌那是非常火爆的。一开始我先来4个4连音，1、2、3、4，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嘣嘣，音乐，你看乐队，观众就鼓掌这个，这个，滴答滴答，穿林海。 这种以文补文的形式持续了8年左右的时间，盛国盛老师不仅没有忘记传统戏曲，还把流行元素跟戏曲元素相结合，让全国各地的观众耳目一新。有时候因为太有台缘，他在一场表演中要连续唱6、7首歌，观众才觉得过瘾。此后大约在1995年，戏曲又逐渐被重视，北京市曲剧团继续创作改编，并积累了一批代表性剧目，其中包括《茶馆》、杨乃武与小白菜、烟壶、龙须沟、黄叶红楼等等。 这个经历非常坎坷，无论我是茶馆也好，烟壶也好，包括杨乃武，就是这几个戏都是我主动去请战的。我真的很喜欢呐、这杨乃武的这个人物和杨乃武的唱，因为我从小那会儿我跟魏继奎老师都在同台啊，就杨乃武的每句唱每段甭管大的小的，我真的很喜欢，没有一段我不会唱的。我才敢跟团长说，我说我就要演杨乃武，我说我真的，我想让他们年轻人还是一些，我让他们知道这杨乃武是怎么唱，什么叫曲剧。 08年恢复这戏，09年石家大戏我在演。09年等于我49岁，我那会儿已经小50了。 杨少爷，您看小杜这病， 脉平稳多了。嫂嫂，你放心吧。说实话，我演这个戏我唱，我那个李宝岩老师的，包括佟中琪的，那是我一师哥，我所有他们的好的我全都吸收过来，吸收过来之后用为我用，然后我有我自己的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戏对我艺术生涯来说那是一个高峰。那时候我们有一团长也是我们同学在说，哎呦老生，说你看你啊，你是大器晚成。 作为北京曲剧演员，一方面要用京腔京韵演绎前辈们传下来的经典剧目，同时也要大胆创新闯市场，以新形式来讲述北京的新故事，这样才能在竞争激烈的演出市场有一席之地。新编历史剧《黄叶红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排出来的。盛国生老师在剧中主演曹雪芹，那他如何用近2个小时的时间来诠释曹雪芹10年创作的故事呢？ 一直到了2013年拍这个《黄叶红楼》，对这人物的这个理解、人物的塑造，我去那个黄叶村去了2趟，就看那个曹雪芹的故居吧，就在一块看他一些东西，我在找这种人物感。哎，排戏特别顺呐、啊，真的，我就现在有时候我经常说，我说曹公在天之灵，真是在保佑着我。演好这个戏，唱好这个戏，这个人物就是用汗水和泪水排成的这个戏。然后这些年演出呢，演了也都100多场，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甚至在出国演出。我们就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演出，就是因为这俄罗斯的皇家后裔啊，知道来演，哎，这戏怎么怎么，真的就偷偷的人去看。就觉得哎呦，这戏真的评价真是挺高的，观众也是，那也是给，就跟你是，这就给感染了，那就是哭的人，他都能看出，哎呦，也是不走，哎呦，返场，这个评价真的很好。 北京曲剧版的《黄叶红楼》跳出了《红楼梦》原著的框架，选择了戏中戏、台上台的形式，为这一经典题材提供了新的观赏视角。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曹雪芹先生日以继夜的伏案创作，但是在曲剧中，曹雪芹先生与《红楼梦》中的人物打破了时空界限，展开了心灵对话。饰演薛宝钗的演员郭增蕊讲述， 当时拿剧本的时候一看，一句台词都没有。因为好多导演都说最不好演的就是没有台词的。但是怎么把握这个人物呢？就要从形体啊、唱腔啊、感觉呀、啊，还有这种情感来表达。因为他的一个代表的一个道具，就是他那个团扇，再从形体用这团扇来表达出他自己的那个内心，他对宝玉的感情，对黛玉的一种嫉妒等等。 如今，北京市曲剧团有一群像郭增蕊这样的年轻演员，他们将承担起北京曲剧传承和传播的重任。为了使北京曲剧更好地薪火相传，盛国生老师近几年主要在忙两件事儿：一是他担任艺术总监，指导年轻曲剧演员更好地成长；二是给中国戏剧学院曲剧班的学生上课，让他们在大学校园内就能够练就扎实的基本功。 本科生今年一共招了13个，6个男孩7个女孩。去年就是一个学期，我把黄永红了都给他们教了。而且就是他们学校对这戏挺感兴趣，哎呦，你们今天在那个作为一个彩排演出吧，就在他们戏剧学院的大剧院演出。然后明年我们争取还要在北京职业学院再招30个中专生。这几年曲剧应该说发展的还算比较不错，从他的这个观众群呢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年轻化。再加上我们确实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剧目在不断的演出，另外国家政策现在也都非常好。 过去的44年，盛老师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北京曲剧上。再过2年他就要退休了，但是他坦言目前自己的精气神还不错，如果需要他上台，他依然会义无反顾。他还对记者说，此生愿跟北京曲剧并骨。 我就是在那会儿弄电视院的，我唱歌那会儿，就是找我演出的人非常多，就是要我的效果。现在也是说你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我谁让我喜欢曲剧的，反正我是跟曲剧已经结下了这么一个特别，这用我们原来老先生也经常说的，就是跟曲剧并骨，真是这样。我这一辈子我觉得，因为我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下一步我还会继续的啊，继续为这个剧种做我应尽的责任和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传承曲剧，宣传曲剧，还能继续再唱曲剧，这是真的，目前没有问题的，这我自己非常清楚。 好，我们继续来听故事。刚才说的故事呢，和曲剧有关。下面要说的是传统书画。王鹤是一位80后故宫古书画复制师。2014年，一组参照古代传统书画创造的《蓝胖子》系列画作在网上走红，传统的书画和大家熟悉的哆啦A梦融合到了一起。王鹤因此走入大家的视线，并登上了唯一进入日本主流发行渠道的《中国地域文化》杂志。一起来听故事：二次元穿越古书画。 想通过这些元素的加入，或者我的一个解读方式，让大家能够通过就是你我都比较熟悉的这些要素，能够有一个桥梁也好，有一个捷径也好，能够去欣赏这种传统的中国绘画。 说话的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毕业于清华美术学院的80后故宫博物院古书画复制师、独立艺术家王鹤。2014年，一组参照古代传统书画创作的《蓝胖子》系列画作在网络上走红。画面上，传统的山川屋舍中藏着大熊和蓝胖子，萌萌哒的画风很快便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王鹤也因此登上了唯一一本进入日本主流发行渠道的《中国地域文化》杂志。而说到为何会踏足古书画复制这个很多人都很陌生的领域，还要从他童年时的经历说起。 因为我从小画画，你看我83年的嘛，那个时候对孩子的这种美术教育启蒙很多都是国画。然后呢，我小学是在育才，他是在仙农坛的那个大院子里。后来长大一点呢，学画又在景山，等于就是一直在这种古建环境下长大的，所以呢，可能对这东西潜移默化的吧，都有一些影响。 所以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机缘巧合就做了自己想做的一个事儿。 古书画复制记忆是一个繁复的过程，包括勾稿、落墨、上色、做旧、提款、印章等多个工艺步骤。2011年，这门技艺已经被正式列入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在王鹤看来，古书画复制的意义就在于传承。 古代书画的复制吧，是自古以来它就有，比如说很多古籍上都有写。书画这种东西，尤其中国的书画，它属于这种比如画在纸上啊，画在卷上的这种。纸和卷呢，都属于我们叫有机质，是吧？不管你怎么保护它，它最终的那个结局啊，都是一个就是老化分解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对书画的这种保护，你除了说我能怎么修复它，我能怎么保护它，我的陈列环境有多么好，这些都只能延缓它的消亡。所以呢，这时候呢，就只有对这个书画进行复制，这样作为它的一个替身，才能传诸后世。比如说你现在能看到的很多所谓唐代的绘画，实际上都是在宋代宋徽宗期间，他的宣和画院里面那些宫廷画师照着唐代的东西复制下来的。 就像王鹤说的，我们如今看到的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就是宋代的摹本，而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的《兰亭序》至今也没有寻到真迹。幸好有唐风城、褚遂良的摹本留存于世。想想如果前人未曾对这些书画进行复制，想来今天我们也无缘见到了。而说到为何会想到在古代书画上添加蓝胖子这样的二次元元素，王鹤说它能够让我们更加走进古代书画。 它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是我在临摹传统绘画的时候偶然间算是灵光一闪的这么一个想法。对我那一代人，这个可能是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形象，因为很多人他不太了解传统的中国绘画，他觉得那东西看不懂不好看。这个原因呢往往是就是说那绘画的很多有些它的叙事内容啊大家不熟悉，比如说他画了一个唐代传奇小说，大多数现代人没看过那个情节，但是他可能在古代是一个耳熟能详的，现代人不知道了，然后呢就没有兴趣看了。但实际上这个绘画本身从它的传递的情感上来讲，它是很吸引人的，所以呢我是希望能把这些东西传递给现代人，所以就当时加进去了。那加进去以后大家觉得，哎，这个画我好像看懂了，我好像能看进去了，我好像能了解其中传达的那些情感了。 就这样，王鹤灵感泉涌，在明代蓝英的《访皇宫望复春山图》中，蓝胖子乘坐时光机出现在了画面里；而在清代画家任熊绘制的《万葛征流》中，大熊又和蓝胖子乘坐漂流瓶在画面中乘风破浪，漫画里的人物开始了新的探险故事。而这些现代元素的加入，也让古代传统的画作多了一份灵性和可爱，变得不再那么遥远。哦，这也是一个蓝胖子那个系列的。 对对对，它原来来源于这个明代画家仇英的一个作品，它叫《浔阳琵琶》嘛。当时学的那个琵琶 行， 当时都要求背嘛。 对对对对对，是。 这个当时表现的就是，哎，这是那个琵琶行里那个场景，正在弹奏嘛。 嗯，是。 嗯，当时这个就等于是画了一个这么一个形象，拿着这个麦克风在做收声。 哆啦 A 梦和大雄好像是在这个现在收声师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咱们在想什么这个大珠小珠落玉盘弹琵琶的这个东西，当然是用文字来描述的。然后我就想，哎，这个东西如果能真正的亲耳听到，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其实整体的这个创作，并不是要破坏原来的这个绘画本身的意境。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它原来就这么一个效果。其实你很难说体会到啊，这还有一个弹琵琶的人啊。 虽然是古画的创新，但王鹤的创作每一步都遵从传统，因为是工笔重彩，而且是画在卷上，所以对材料的要求非常的高。而王鹤也没有半点的将就。从材料的处理到作品的创作，王鹤不仅要反复的揣摩，有时还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这个颜色你看到这个颜色，有些它不是一次画成的，你一次画成当然也可以，但是它的品质就会下降。你看这个绿，同样一个绿，这个可能染了得有3遍到5遍 啊，就这 我看一看就感觉， 你看这个好像那个， 好像只有一种 颜色，但实际上它是分三到五次染成的， 哦， 就只要这个一个部分，所以你这些东西是非常费工的。包括这个绢，咱们所谓的宣纸出现的都比较晚，所以你看越早期的书画，其实它的大画幅的东西基本上是绢，因为绢它是织的，它原来原始颜色是，你看这是白的嘛， 嗯， 我在用它之前，我可能先要染。根据我的这个画面，我先要染色，光染色做绢繁绢，光这个材料我可能要准备3到5天，就是因为你染了一遍就等它干，还要根据这个气候，像北京的这种气候就是秋天会比较好，因为它那个温湿度比较适宜， 嗯， 你要在冬天特别干，它就干得特别快，所以也不适宜做绢，所以呢有些时候你还得挑时候，你的表达可以出新可以求变，但是你很多的这种技法上这块儿你要坚守一个传统的一个东西，希望能其他人通过我的这个绘画创作能够有兴趣去了解古代书画。 嗯， 如果你这个变了的话，你就达不到这样的目的了。 生活中的王鹤还酷爱阅读，而且涉猎广泛，不仅是书画类的专业书籍，平行宇宙、小说、佛学、诗词等都是他的任意门。 最近在看一本那个《平行宇宙是什么？隐藏的现实》， 我看还有很多什么小说之类的这些哈。 对，杂七杂八的吧，它都是来刺激你一些想法的。我最近刚发的一个是灵感来源于那个《2001太空漫游》那个电影， 嗯， 现在这个关注科幻的人越来越多嘛。 对对对对对。 啊，但实际上那个东西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阅读的经历啊，然后观影的经历啊。像芭蕾那个当时画那个东西，当时那年正好是在国家大剧院看完一个那芭蕾的一个演出， 嗯， 啊，我觉得那个虽然是这种源自西方的舞蹈，但是感觉如果是能发生在这个中国的这种绘画场景下，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挺美的一件事儿，所以当时做了那个。 这些年王鹤接连创作了《窗中景》《望》《四景山水》等画作，王鹤在不断创新的同时，古书画复制的手艺也在精进，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今他微博的粉丝数量已经超过了50,000人，看着粉丝们因为自己的画作而对传统的书画产生兴趣，王鹤觉得他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现在大家说匠人呀，怎么着，就匠人最典型就是他的这一双手，就这个手艺本身，就你在你的自己的这个技艺里面花费了多少时间，这个是实打实骗不了人的，而且你从这里面内心能得到快乐。当你完成了一个新的作品，当你有所突破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反馈说，原来看到我的画，后来有那个合适的机会看到了相应的，比如说我那个创作来源的某一件古代绘画，他们有时候会艾特我说，哎，我看到了一什么什么东西啊，说原来你画的，说，哎，我在里面还要找你创作的什么东西呢， 说感觉还看着还挺像是吗？ 对对对，所以我的一部分的一个创作初衷就达到了，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等候我做事，终于知己晚相遇，趁着白雪听见杨絮，你的心间的哪里，而我在这里。 好，以上就是今天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是由赵阳为您编辑的。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于浩、李玲代表节目编辑翟轩、赵阳、秦冰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由冰冰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等我在这